购票查询大麦网。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闪耀夜空。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10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coming soon， 夜空巨星 ，We are radio star。 各位小伙伴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网友朋友们，问候大家周末快乐！时隔一周，再次的回归到了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在今天晚上呢，是我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之 Oh My Radio Star 正在为大家直播中。你好，我的朋友。爱在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都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呢，去爱和被爱在生活里总会给你很多特别的鼓励。 只要给自己机会，心情一飞冲天，带你的烦恼隐微。每次在谷底跌倒，不来一点高潮， Baby 想给你爱的鼓励，在你需要的时候加油打气，想给你爱的鼓励，以后还能有彩虹，别放弃。哦哦哦，嘿，太阳出现了，感谢你给我机会，心情哼出来是一首歌，让你好甜美。 新浪微博直接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你想说的话，想听到的歌曲，想传递的祝福，想表达的观点，一并跟我们来聊一聊吧。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春天的来临，悄悄地释出暧昧的气息，在百花齐放的季节里，你清晰脱俗的有故事意义，在天南星高雅亮洁好。在熟悉充斥的季节里，你晶莹剔透的带着凉意，在天南星气势非凡，好活力，哦哦哦，好活力，轻轻柔柔的想念，在当年的季节，还记得湖畔。在熟悉熟知的季节里，你晶莹剔透的带着凉意，你在天南星气势非凡，好活力，哦哦哦，好活力，轻轻柔柔的想念，在难眠的季节。 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闪耀。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Oh my radio star，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直播中。Never giving up. I'm hopeless because of you. You. And it feels like you're trying to escape from the life you lead. And it feels like you're running afraid. You don't have to be. FM97.4 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 闪 耀夜空， 闪耀夜空， 闪耀。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Oh my God。 啊，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末夜空中跟你相约，不要忘记一边听歌唱歌加入我们的麦家族互动，在新浪微博搜索麦家族 My Home。终有一天还会还给另一个人，以前一直不懂这句话，听起来挺矫情的，但现在越来越觉得真的是这样。你所亏欠的那些东西，那些感情，会成为你一辈子或许甩不掉的包袱，直到再遇见一个和他相似的人，会把这些通通的弥补给他，才会觉得有所期盼。无求 什么，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你可否知道么？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

影片由资深编剧曹鹏任总编剧，表演学院院长张辉任总监制，入围上海电影节剧本创投优秀奖的张杰勇任导演。路遥归梦以一带一路的理念为基础，以经贸文化交流为背景，以跨国恋情为主线展开，把中国五千年文明史融入到古代丝绸之路和现代一带一路当中。国内首部音乐剧电影《家》在中戏实验剧场举办媒体见面会，导演刘红梅、副导演李雄辉、作曲戴劲松、编剧陈小玲等电影主创人员，以及中戏音乐剧系优秀毕业生孙红雷等嘉宾出席活动。电影改编自巴金的同名著作，用音乐剧电影的形式重新演绎经典。影片的演员全都是来自中戏音乐剧系的师生，作为新时期的青年演员，穿越时空和历史，用青春致敬青春，也是该片的一大亮点。电影《反贪风暴三》近日举行《反贪以人民的名义》主题发布会，导演林德禄、演员古天乐、张智霖、郑嘉颖、冯雷亮相。《反贪风暴三》将于8月24号上映，除了延续前作的精髓，案件规模、反贪阵容和动作戏份将突破以往。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闪耀夜空。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10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不 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coming soon。 感情世界里，有的时候喜欢一个人，仅仅的喜欢就够了，没必要非要走在一起。世界上的人那么多，让你心动的，相信也不止他一个，所以又何必为难你，又为难他。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回归中，我是你的好朋友麦同学，我们来听这首《暗示》。 千千 心事不停累积，变成廉价的泪滴。你始终没留意，我特别在乎你，你却像风一样左顾右盼而行。全世界只有你不懂我爱你，我给的不只是好朋友而已。 的心里，我的歌声里。世界知道为何我们相遇，难道是缘分？难道是天意？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耶耶，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 麦麦的周末一现场正在放送中，我是你的好朋友 DJ 麦麦，麦同学思密。 想法总不说我爱你的妈妈，

感觉。 唱到的是啊，关于毕业时候的一些心境啊，时间的手翻云覆雨，过了这么久，你会发现我们很多的青春都抵不过时间的往前的推进。那这么久过去了，有没有特别想念的一个学生时代的人呢？或是呢，想到那个人的时候，你的脑海中会浮现出怎样的旋律？会记得那个时候属于你们的主题曲是哪一首呢？ 我想路人看着你走，逃到爱情外的你终于罢休，过街霓虹炫耀你的自由，就分开走，我们说好不回头。 颤抖，你抽取的泪我一个人受，离别拥抱的温柔还清楚感受，那回忆紧紧追在身后，像明媚的狗，你到最后不开口就放我先走，现在才懂，这一次我是路人看着你走，站在爱情外烛光点亮四周，发现那回忆无法拼凑，夏天的风仿佛一瞬间转秋，这一次我是路人陪着你走，幸福是爱情时的唯一 三小时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不想 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Oh my radio star。

心里那份冲动，超越你眼里认定的我，那是挑战隐藏版的快乐。 谁说我很脆弱，这片药不低头。 是你不要小看我。 谁说我像烟火，这样美的不陨落。 有那么一人多心，所以最懂得才行，一改呼吸 清楚整片天空，发现有翅膀能够挥动，我可以去的地方有好多。 谁说我很脆弱，这片药不低头。 我是一只，你不要小看我。 谁说我像烟火，就要美得不陨落。 有那么一点多心，所以最懂得才行，一旦呼吸 就是要要我自己会选择，我就是要要我无法被预测，要要把地球忘成梦，把歌手唱成一首歌，我就是要要我能走出雪洞，我就是要要我值得被看透，我就是要要把无知都打破，把了解蔓延成了感动。 谁说我很脆弱，这片药不低头。 谁说我像烟火，这样美得不陨落。 有那么一点多心，所以最懂得才行，一旦呼吸你留下些超能力，才不会乱离比的是那小小伤心，所以感动的贴心，人心和转移，人生是超能力，眼里是美丽，生命是勇气，会犹豫也会决定， 勇敢女人什么都有可能， 超可能来自SHE 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问候所有正在路上在车里收听节目的每一个你。She will kill Looking at me We think the same things I wanna take this seriously Oh Don't wanna dance alone So come here with me You made a glass I made a stone One more thing to say Oh, 爱上什么样的人，偏好于一种怎样的亲密关系，在亲密关系中又是怎样的状态与表现，都是受到了很多环境因素或是早年经历的影响的，不知道吧。 街灯下的橱窗，有一种落寞的温暖，丢弃在玻璃上，画着你的模样，开着车漫无目的的转弯，不知要去哪个地方，亮去的电视墙到底有谁在看，白羊不应在被拉长，像我对你的思念道不完，原来我从未习惯你不在我身旁，街道的铁门被拉上，只剩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就在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风雨无阻。无论呢天气是怎样的，晴天还是雨天，在周末的夜晚都会有最最动听的旋律陪伴你。我是麦麦麦同学，在新浪微博留言给我，加入麦家族，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你想说的话和内容，就可以跟我们及时互动喽。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不 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Oh my God。

my love. A winner never quits, and a quitter never wins. I thought about what I wanted, and you were on my list. Remember where I was, in a desert with no love. No cactuses, just us, and you swooped me from above. My love. So I just wanna say, thank you for this day. 倒是问候大家早安，在这个时段好像稍稍的没有那么应景哦，在晚上的跟地球另外一端收听我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的听众朋友，通过网络收听节目的网友们，问候那边的你们 morning。 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对唱新歌，卡西诺。 还不知道你名字叫什么，可不可以给我接句话？我想我已注视你很久了，可不可以跟我唱一首歌？ 我的名字叫蓝色卡西诺，可不可以给我一张马票？你的套路已被我识破了，看看我们能唱什么风格？ 每句节奏是我们都想要的，控制不了沉默，空气中的音符带动着你，是不是在想唱这首歌？是唱着 Boy， 我想知道你的选择。 Girl， 你的特征很打动我，现在人追进来了。 漩涡，我们都需要的控制不要沉默，而控制中的音符带动着你， 是不是在想唱这首歌？ 嘿，一言不合开始唱着 就会觉得人真的太奇怪了，心里没有一份喜欢的时候，觉得天底下的浪漫都是已知的事情，早被一切小说电影描述的彻底。可当心思被另一个人勾去的时候呢？ 倔强的镜子前耍帅，厌倦了等命运安排，是什么让人是什么将人打败？是什么在孤独中徘徊？昨天那坚持都还在，失去了最初的痛快。是什么让人分开？是什么值得崇拜？是什么被时间留下来？等待不是要停下来，我还在时光中徘徊，很快 好的。

征途的未来，空放到光明外。放弃规则，放纵去爱，放肆自己，放空未来。我不转弯，我不转弯，我不转弯，我不转 盛夏的光年，盛夏的记忆，在每个周末夜跟大家一起在空中用音乐帮你回味最最不一样的美好季节。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欢迎你回归。 却又不太了解，只凭直觉。

结束呢？那一刻是最后一刻，想把你紧紧抱着，可知你是我生命中的 情。